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节目关注的第一个话题呢，想必也是近期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那就是曾经的亚洲抗疫模范生新加坡，在高调宣布与病毒共存之后，从本周开始防疫政策有了一个大的转型，那就是重新回到了疫情防控的收紧态势当中。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这个话题。然后我们要关注的是法国军工企业海军集团将展开对澳大利亚单方面毁约的索赔行动，那么这笔金额到底会是多少呢？澳大利亚这样做付出的后果是什么？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了解。最后呢，来关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相关情况，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本周开始，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宣布将全面收紧防疫措施，应对新冠疫情在新加坡的快速发展。连日来，该国的疫情快速发展，过去十天累计新增病例呢已经超过了10000例，单日新增病例从9月22号开始都创下新高。曾经被誉为亚洲抗疫优等生的新加坡，今年6月曾经高调宣布将不再追求清零模式，向着与病毒共存迈出了第一步。该国的卫生部长王以康对媒体表示，从8月10号开始，新加坡对完成了接种疫苗的人士分4个阶段逐渐开放经济、社交和旅游活动，以迈向与病毒共存的新常态，而不接种者将会处处受限。在与病毒共存的模式实现了3个月之后，新加坡重新收紧。那么这一次的收紧基本的规则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记者林轩来听他的解读。 北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新加坡电台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林轩。从这个礼拜开始啊，新加坡呢将会对它的防疫措施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或者是升级。在外界呢，有人觉得说这是封城了吗？其实我个人感觉啊，没到那么严重，也没那么可怕。我们先说一下为什么要重新的升级它的防疫措施啊。主要的原因就是近期呢，新加坡的社区感染病例是不断的攀升，从过去的上百起到之后的1000多起。而根据我手上的数据呢，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新加坡的社区确诊病例已经到了1500起的上下。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一例子啊，新加坡的面积是上海的1/9大，而相对北京来说呢，比通州区的面积还要小。每天有1500多起的社区传染病例，防疫措施要升级，这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具体哪些措施做出了调整？首先从衣食住行的角度先说出行啊，如果你跟你的朋友不是住在一起的话，你们想要坐出租车或者是叫网约车，对不起，只能你们2个人在车里，不能有第3个人。第二呢，就是一些宗教场所呢会暂时的关闭，或者是呢暂停，或是收紧他们的防疫措施。那最重要的，对民众生活影响的最多的就是外出用餐了。在之前呢，我们只要打了疫苗，可以最多有5个人在餐厅里面吃饭，但是现在不行了，最多呢只能是2个人才能在餐厅里面吃饭。同时呢，如果想要在家里举办聚会的话，对不起，也最多只能邀请2个人来家里。相关的规定呢还有很多，但其实我觉得以上这几条是特别影响到我们普通大众民生的最重要的改变嘛。 本周开始，新加坡收紧了防疫措施，那为什么之前在6月份新加坡会高调宣布与病毒共存，开启生活的新常态呢？继续来听林轩的介绍。 早前呢，可能大家听到了一些国际上的报道，那就是对于新加坡的防疫措施是赞赏有加的，也认为说呢，新加坡跟中国都是防疫的模范生。甚至早前呢，我们的新加坡政府也提出了要与病毒共存的生活模式，或者有人把它叫做重启国家生活。 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改变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新加坡机场是没有国内出发和国内到达的。如果新加坡人说我要出去旅游，那较大概率一定是出国，因为我们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太小了，人口太少了，没有办法像中国一样呢进行国民经济的内循环。新加坡的产业结构呢，一直是依托岸外、海事、贸易和服务业，所以在过去可能因为疫情封锁的这一年多，新加坡的经济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重创，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我们要开始重启国家生活。另外一点呢，非常重要的也是因为新加坡国民的疫苗施打率非常之高。早期的新加坡是给民众施打莫德纳和辉瑞的疫苗，那么有一些可能自身免疫系统有缺陷的民众呢，就没有办法施打这两款疫苗。那么后来呢，随着中国的科兴和国药疫苗进驻新加坡，那么民众的疫苗施打率进一步的提升了。在不久前呢，新加坡的整体的施打率已经超过了70%，也为重启国家生活提供了一些医疗上的基础。有鉴于此呢，所以早些时候政府就提出了要与病毒共存的一种生活模式。但是很遗憾了，因为后来呢，有了德尔塔变种毒株在本地社区的传播，也让大家看到最近的确诊病例又再一度的攀升，有可能会攀升到每天3000人甚至更多的一个数字上。我相信这个也是让政府或是民众始料未及的。 每个国家都会根据现实的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防疫政策。那么这一次新加坡政府在病情反弹的现实之下呢，又重新调整了政策，新加坡媒体和民众作何评论呢？继续来听林轩的介绍。 之前我说过新加坡的面积很小，甚至说新加坡是一个没有国内旅游的国家，所以其实这也为政府的执政和施政提供了一些便利，那就是呢，我们新加坡船小好掉头。其实在过去这疫情肆虐的一年多的时间呢，新加坡的防疫措施做出了很多次的调整。有的时候呢，疫情好一点，就政府稍微的放宽一些。而当疫情出现较为严峻的时候呢，又会再继续的收紧。而这一点呢，相信是新加坡在防疫方面的一些优势，相较中美或是一些其他的大国来说。这一次政府重新的改变防疫策略，民众的态度其实是早有预料的。我们的社区确诊病例攀升到了800、900，到了1000多的时候呢，周围的朋友已经觉得说，接下来政府一定会收紧防疫措施。果不其然，从这个礼拜开始呢，就做出了相关的调整。那么在电视、广播、报纸或者是社交媒体上呢，我关注到的新加坡民众似乎对于政府的措施还是较为认可的。而在政府的宣传方面呢，也基本上是用了很多的时间去告诉大家接下来该怎么做。某种意义上，我真的觉得新加坡的民众是非常听话的，也非常配合政府的一些防疫措施。当政府推出任何措施的时候，基本上质疑的声音很少，配合的声音很高。而从我的感受来说呢，因为新加坡地方太小了，我们没有办法开展非常棒的国内旅游。对于新加坡人来说呢，大家唯一的乐趣真的就是出门吃吃饭啊，跟朋友小酌几杯啊。可是现在呢，因为防疫措施进一步收紧了，吃饭啊、聚会啊，可能都会成为一个困难和障碍的时候，我只能说我的快乐又少了很多。这个时候呢，确实非常羡慕在中国的朋友们呢、所以我在这里呢，也希望说中国的民众或者中国的听众们啊，大家伙可以珍惜你们取得的防疫成果，在防疫方面呢，也不要松懈，不要掉以轻心。我是林轩，新加坡电台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新加坡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的相关条例，以及对民众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好，非常感谢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记者林轩给我们所做的及时的连线。为什么在6月份新加坡高调宣布与病毒共存的生活常态之后呢，在疫情反弹的形势之下，新加坡政府又改变了策略，继续收紧了防疫措施。希望就像林轩所说的，船小好掉头，那么新加坡呢，能够早日结束这一波疫情的反弹。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 一把新闻放大镜。 Avec l'Australie, une relation de confiance. Cette confiance est trahie. Et je suis aujourd'hui en colère, avec beaucoup d'amertume sur cette rupture. Et vous avez d'autant plus que ça ne se fait pas entre alliés. Donc, je suis vraiment très en colère. Et puis, ce qui me préoccupe aussi dans tout cela, c'est finalement aussi le comportement américain. Brutal, imprévisible. Ça ressemble beaucoup à ce que faisait M. Trump. 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这是几天前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对媒体表示，当他得知澳大利亚突然终止与法国的常规潜艇大单，遭到盟友背后捅刀之后的愤怒感觉。他说，这和特朗普不是一样吗？在召回了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大使之后呢，虽然这个事件得以了缓解，在下个星期法国驻美大使将返回美国，可是遭遇了英美抢单被澳大利亚毁约的法国军工企业法国海军集团已经表示，他们会给澳大利亚发一份详细的计算索赔清单，就澳大利亚终止与其签订的12艘常规动力潜艇采购合同提出索赔。这份索赔单呢，几个星期之内就会送往澳大利亚。法国海军集团表示，按照合约的规定，他们要求澳方支付法方已经投入和即将投入的成本，赔款将用于相关的生产设备以及信息技术的系统拆除和雇员的重新分配。按照合同，这份军购最终耗资呢，大约是659亿美元，目前海军集团已经投入大约11亿美元。据法国媒体报道说呢，资金是由澳大利亚先期支付的，目前法方还没有资金的损失。法国国防部已经指责澳大利亚毁约是背叛，并称呢，双方已就整个的方案来进行协商，来确定澳大利亚需要支付的补偿金和赔偿额。虽然下周被召回的法国驻美大使就要返回华盛顿了，但是目前法方还没有宣布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何时复职。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呢，美英两国答应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之后，莫里森当局立刻单方面撕毁了之前和法国海军集团签署的合作协议。不过澳方此举很可能会使他们提前支付给法国的24亿欧元的定金彻底打水漂了。而且澳大利亚不仅索要定金会被拒绝，他们还要赔偿法国大约2.5亿欧元的违约金。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关注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相关情况。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说呢，中国和美国这两大世界经济体的领导人在今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分别就气候行动所做的承诺令他感到鼓舞。古特雷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般性辩论中宣布，中国将停止对境外燃煤电厂的所有融资，转向支持绿色低碳能源。而美国总统拜登则宣布，美国计划将为国际气候融资提供的资金大幅增加至每年大约114亿美元。古特雷斯对此都表示了欢迎。他说，加速全球淘汰煤炭的步伐可以使巴黎协定升温上限 1.5 摄氏度的目标可以得以实现的最重要一步。而美国增加的融资捐款将可以使发达国家更接近履行每年筹资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集体承诺。与此同时，他说，中美两国的宣布令人感到十分的鼓舞，但要使即将举行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取得成功，并且确保这次会议成为标志着人类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危机的转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让我们记住，根据成员国目前的减排承诺，世界正处于升温 2.7 度的灾难性道路当中，我们需要所有国家，特别是20国集团，采取果断行动，加倍努力，为减排做出有效贡献。如果要使巴黎协定的 1.5 度的目标可以实现，那么所有国家都应该为格拉斯哥会议带来最高水平的雄心勃勃的承诺。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般性辩论前做工作汇报时的表示。他说，眼下全球正处在一个转变的时刻，当今时代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时代，一个重新恢复多边主义的时代，相互依存是21世纪的逻辑，也是联合国的行动指南。他呼吁人们恢复信任，激发希望，并从现在就开始行动。 I'm here to sound the alarm. The world must wake up. We are on the edge of an abyss and mov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Our world has never been more threatened or more divided. We face the greatest cascade of crises in our lifetimes.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supersized glaring inequalities. The climate crisis is pummeling the planet. Upheaval from Afghanistan to Ethiopia to Yemen and beyond has thwarted peace. A surge of mistrust and misinformation is polarizing people and paralyzing societies. Human rights are under fire, and science is under assault. And the economic lifelines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are coming too little and too late, if they come at all. Solidarity is missing in action just when we need it most. Perhaps one image tells the tale of our times. The picture we have seen from some part of the world of COVID-19 vaccines in the garbage, expired and unused. On the one hand, we see the vaccines developed in record time, a victory of science and human ingenuity. On the other hand, we see that triumph undone by the tragedy of lack of political will, selfishness and mistrust, a surplus in some countries, empty shelves in others. A majority of the wealthier world vaccinated, over 90% of Africans still waiting for the first dose. This is a moral indictment of the state of our world. It is an obscenity. We pass the science test, but we are getting an F in ethics. Excellencies. 古特雷斯说，在新冠疫情的重创之下，世界必须觉醒。我们正处于深渊的边缘，一些事情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世界从未受过如此大的威胁，或者说是分裂，并面临着一连串可能的新的危机。新冠大流行加剧了明显的不平等，气候危机正冲击地球。从阿富汗到埃塞俄比亚到也门以及更大范围的地方的动乱阻碍了和平。不信任、错误信息的激增正在分化人们，使得一些社会瘫痪。科学受攻击，扶助最弱势群体的经济生命线显得太少了。大多数富裕国家都已经接种了疫苗，但是在非洲仍有90%以上的人还在等待着第一剂疫苗，这是对我们世界现状的道德控诉。 The quiet alarm bells are also ringing at fever pitch. The rec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was a code red for humanity. We see the warning signs in every continent and region. Scorching temperatures, shocking biodiversity loss,polluted air, water, and natural spaces, and climate-related disasters at every turn. As we saw recently, not even this city, the financial capital of the world, is immune. Climate scientists tell us it is not too late to keep alive the 1.5-degree goal of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But the window is rapidly closing. We need a 45% cut in emissions by 2030,Yet, a recent UN report made clear that with present national climate commitments, emissions will go up by 16% by 2030. That would condemn us to a hellscape of temperature rises of at least 2.7 degrees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A catastrophe. Meanwhile, the OECD just reported a gap of at least $20 billion in essential and promised climate fin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are weeks away from the UN climate conference in Glasgow, but seemingly light years away from reaching our targets. We must get serious and we must act fast. Excellencies, COVID and the climate crisis have exposed profound fragilities as societies and as a planet.Yet instead of humility in the face of these epic challenges, we see hubris. Instead of the path of solidarity, we are on a dead end to de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another disease is spreading in our world today, a malady of mistrust. When people see promises of progress denied by the realities of their harsh daily lives, when they see their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 curtailed, when they see petty as well as grand corruption around them, when they see billionaires joyriding to space while millions go hungry on Earth, when parents see a future for their children that looks even bleaker than the struggles of today, and when young people see no future at all. 古特雷斯谈到了气候变化、男女平等、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的缩小。他还说，现如今全世界还有一半的人无法接入互联网，到2030年，我们必须把每个人用互联网都连接起来。另外，人们也面临着一个危险，就是数据的使用和滥用。他强调，我们需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安全、公平和开放的数字未来。谈到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古特雷斯指出，必须缩小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这首先要在所有的地方为所有人结束新冠大流行。他也再次呼吁改革和实现更加公平的国际债务架构，让贫穷国家在偿还债务和满足人民利益之间能够做好平衡。在讲话中，古特雷斯说，现在世界有六大鸿沟，首先是和平的鸿沟，像阿富汗、埃塞俄比亚、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对于这儿的人们来说，和平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再有就是气候的鸿沟，国家内部、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的鸿沟，性别的鸿沟、数字的鸿沟，再有就是弥合代际之间的鸿沟。他特意说，年轻人将决定人类的未来，无论是好还是不好。同时预计到了本世纪末，将有109亿人出生。我们的共同议程是，明年要召开一次全球教育转型峰会，来解决学习的危机，并为当今18亿的年轻人扩大就业以及工作的机会。节目的最后送出一段这次现场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领导人的短暂寄语。 I'm here to sound the alarm. The world must wake up. We are on the edge of an abyss and mov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We face the greatest cascade of crises in our lifetimes. Now is the time to restore trust, and now is the time to inspire hope. And I do have hope. We're back at the table in international forums, especially the United Nations, to focus attention and to spur global action on shared challenges. We cannot save our planet if we leave out the vulnerable, the women, the girls,minorities. The silent pandemic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can prove lethal to the health of our societies. I will stand firmly behind the need to ensure vaccine equity, to vaccinate the world. As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I intend to host a high-level meeting on just this issue. 好，我们刚才关注的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的致辞。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见。 Brian、 huh?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When removing your mask, store it inside a paper envelope or fold it between two tissue papers to keep it clean. And never leave your mask exposed on surfaces. When wearing and removing your mask, only touch the ear loops and never the mask surface. Oh, and yes, don't forget to tighten the metallic wire over your nose. Wash your hands before and after touching your mask, and, well, that's basically it. Stay safe, stay healthy. I'm Brian. I'm Luna. I'm Chloe. I'm Gail. We are Touch Beijing.